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斌，来自朝阳区，我是一名职业的阅读推广人，从事阅读推广工作呢已经近5年了。读书让我们发现大千世界，发现他人精彩的思想，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让我们打败孤独，提升情感，塑造人格。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最推荐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苏轼传》。我相信呢，通过这本书，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通过苏东坡的人生，建立起通往传统文化的一座桥梁。那下面呢，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精彩片段。在我国古代作家中，能够持久地跟同时和后世的人们建立起亲切动人关系者并不多见，苏轼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是那样的将现实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他总是拥有着一代又一代众多的读者，永远令人怀想，永远给人启迪。我想呢，把这本书呢可以推荐给几乎所有的朋友。人们如此热爱苏东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崇高的文学和艺术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颠沛流离的人生带给我们的另外一种充满了力量的启示。从这个角度讲呢，人们热爱苏东坡就像是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哲学最清脆的那一部分。所以呢，我也很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跟我一起呢来阅读苏轼传。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城市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以下两条：西五环的香泉桥到晋元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的环铁桥到五元桥的由南向北，五方桥到平房桥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当晚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上走，三斤鸭头四斤肉，吃侬的肉，为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黄狗。山里有只庙，庙里有只缸，缸里有只碗，碗里有只袋，袋里有个小和尚。要吃核桃糖，摇啊摇，摇到外婆叫，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外婆买条鱼来烧，头不熟，尾巴翘，沉了碗里吱吱叫，吃了肚里哗啦跳，跳啊跳，一跳跳到马鞍桥，宝宝乐得哈哈笑。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计，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日记，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打哦。 今天的一开场有点特别啊，放了一首非常有意思的，算是方言说唱。 是的，至少其中有一句台词我是听明白了。 哦，什么？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哦，对对对，我也听明白了几句，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呸。 为什么要放今天这首歌啊？是因为好像说唱这种形式年轻人特别喜欢。 是。 而今天又做了，除了咱俩，做了一屋子的年轻人，我的天啊。当然有一位我不知道是否年轻啊， 小北一定说他年轻。小北年轻吗？ 长得着急，其实岁数还行。 好吧， 哦， 他的潜台词就是曾经年轻过。 哦，好，来，咱先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今天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海拔最高的啊，孙小北，孙岩，欢迎孙岩。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孙岩是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从事美食电视节目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参与制作包括像北京味道、上菜等等大家非常熟悉的美食节目啊。 嗯， 再次欢迎小北。 是的，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小北就曾经来过。 哦，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每个星期啊都要圈点一下在北京的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商圈。 Oh. 啊，然后这些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oh. 因为现在小北他们啊也在做类似的一档节目。 明白。 哎，那你们先是跟我们节目同步吗？ 对，完全同步。我们这次是跟北京市文化跟旅游委还有北京电视台一起发起了一个叫吃在北京的北京旅游美食新地标的推荐活动。 嗯， 这次是包含了30个北京全城区内的美食吃喝玩乐的一些地标的推荐，包括餐厅、包括一些吃喝玩乐的地方。 嗯， 这个跟吃喝玩乐大搜索的 内容基本上是同步的。 是的，是的。好，欢迎欢迎小北。 对，还有 另外两位，你一定要隆重介绍。 对对对，必须的啊！ 今天收视率就靠他们 了，就靠他俩了啊！首先请到的第一位大美女啊，这是知名媒体人，前 Time Out 杂志美食版的主编，微博的名字叫李小妮啊，起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叫拾金拾味。啊，拾金不昧的那个拾金拾味啊，常年活跃于大大小小的餐厅里边啊。如果大家有他的朋友圈的话，就是真的特别讨厌的一个人，当然是加引号的。 嗯，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美食，包括一些生活方式。 嗯， 比如前一段，昨天吧，发的是去一个 SPA 馆，啊，做 SPA。哎呦，那就他发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我感觉还挺累。还想让人给我捏捏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那个。 我以为是正好赶上你泡脚的时候，一看人，哎呀，这生活怎么差这么多？ 脚我都好久没泡了，真的是。哎，我们欢迎李妮，欢迎李妮。 大家好， 欢迎李妮 啊。还有一位呢，也是前 Time Out 北京新媒体美食编辑，他是一个90后的美食撰稿人，也是美食测评达人王雪莲。Jenna 大家好，我是 Jenna。 哎，欢迎 Jenna 啊。 那雪莲你最好离话筒近一点。好，对对对对对 对， 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应该是媒体朋友吧。 对对对 对， 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啊，就或者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仨请出来，然后让他们仨开始聊， 然后咱俩喝水， 咱俩就听。哦哟，嚯啊，这挺好。因为今天搜索的好多商圈， 是的，是的， 是吧？ 这样，今天我们搜索的一个方向就是三里屯地区。 哟， 真的，我好久没去过 了。哦，我倒是时不常去一下 啊。三里屯那边，反正第一，我觉得没地儿停车。 嗯。 啊，第二堵车，所以我不常去了。当然，也许是因为岁数大了，所以去不了。 也是。 对，然后第二呢，望京地区。 哎呦，也挺好。 那美食也非常的 多。是的，是的。 另外一个，哎，这个地儿我倒常去，大悦城。朝阳大悦城 哦， 哎，还有一个呢，那也常去蓝色港湾， 哎，挺好啊。这几个地儿我还真不经常去，去的比较少，而且呢，因为次数有限，但是里边的美食太多了。你在有限的次数里边，你根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吃到，你甚至看都可能看不完。包括比如说朝阳大悦城、蓝色港湾， 嗯， 还有那个三里屯就不用说了，里边的好多那些店其实换的还挺快的，挺频繁的。 是的， 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啊，这家店我知道，那个你可以去那儿那儿那儿吃，然后朋友们就说啊，那家已经关了。我说我的天呀，更新速度这么快吗？ 是的，是的。而且有很多所谓的网红店，其实在这些地方基本上都会出现过。而且很多人，就比如说年轻人，为了去打卡，还专门要去这儿。包括那儿还有传说当中的，哇，为了吃一顿，然后排号排400多位的。 哎呀，是是是， 真的 听说了 啊。这是是，今天肯定有提到，所以咱们一一的聊啊。 对， 那小胖你点一个，咱们从哪儿开始？ 咱先从离咱们近的呗。三里屯， 好的， 好 啊，三里屯， 咱从里边往外边逛， 行， 怎么样？ 那谁先来？ 我觉得三里屯，因为是我就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做媒体，做在 Time Out， 其实三里屯我觉得算是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区域，基本上。所有人来北京可能都要去那儿，不去王府井也要去三里屯转一圈，有吃有喝。所以就这些年，我觉得我对于三里屯的这个感情是很深的，就是见到他这种起起落落的餐厅，然后有开有关，每天都有新餐厅出现。 对， 就这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对，然后这次我们其实拍摄的话，我们选了几个，现在第一是可能也是从我的就是主观角度，我会选了一些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餐厅。对， 你会有区分吗？就比如说，好了，那个我主要是奔西餐，或者说，哎不，我可能要去一些接地气的，就类似，你会有分吗？ 我其实是选了一些，第一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首先是一个，它肯定是一个一定要是要特别红的一个餐厅。 明白。 对，就比如在三里屯地区，我一定要去打卡。对，比如说我们拍的就是现在三里屯最火的一个火锅店，就是我跟 Jenna， 包括小北过生日都一定要去选，就是说当时说咱们能不能找老板插个队，因为这个餐厅叫电台巷火锅，它是从成都到了北京，然后从九月份一开业试营业的时候就每天排100多人，然后到10月份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可能排位能排个300-400位、400-500位都是有可能的。对，它是一个做重庆火锅的这么一家店。对，然后非常神奇的就是大家 就是无论这个刮着大风，然后还没有飘雪、啊、估计可能会飘雪花的时候还会有人去等。 嗯， 对，我觉得就是一家，我觉得是一定你去每个年轻人可能我都要去打卡的这么一家火锅店， 是一个以场景式消费为主的。 对对对、嗯、因为他，我觉得其实小北也可以聊，就是他去过生日，就是他会有 那天真的是就是感谢小妮要不是他，因为那天我大概记得我们大概是6:30到的火锅店嘛，那你提前就是央求老板说帮忙留一个包间， 嗯， 大概那时候外面大概已经站了有300多个号，你就知道穿过人群，然后小心翼翼的悄悄的走到包间里面，那个感觉真的非常好。嗯、 对，然后他自己 躲着人群，你知道吗？ 对，他发一朋友圈说，感觉自己特别幸福。我说对对对，我说每个人都可能有，但是就是我们不提倡插队啊，就是还是因为他过生日嘛，然后就插了一次。 寿星的福利， 那没关系。你说你作为电视台的人，我们俩。作为电台的人，我们去那儿过生日应该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应该去个 TV 像之类的，对吧？ 对对对，电台、哎、 不没关系，哎，是是，我们是一家。那这样能不能让小妮介绍一下？就他很火，那我相信很多爱吃的朋友一定会就觉得，哎，不管里头是不是场景消费，但是有一些菜是值得拥有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菜品？ 首先这个电台巷火锅其实是起源于一个，就是它的创始人叫唐一，唐一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80后，还很年轻，就他是一个学理工的一个理工男，但他从小就是喜欢吃，非常喜欢吃，包括他来北京这个看店装修，我们给他开了一个10单，他大大小小的餐厅无论贵贱他全去吃了一遍，然后每个都要点评一遍，就他从小就喜欢吃。然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想开一火锅店？他说他是德阳人，就是在成都的旁边。他说我从小就是喜欢吃火锅，他觉得我一定要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火锅这种味道的一个餐厅。对，后来他自己毕业之后，他就开始自己做生意，做，对，然后做的还不错。然后他就有一天去了这个重庆，有一个叫大龙火锅，这个大龙火锅在电台巷，就在电台巷这个位置。然后大龙火锅是一个很火，而且很多人开了他的加盟，说是加盟，其实他没有做过一个加盟。然后这个老板已经就是10年如一日，就每天自己炒料，自己买菜，然后做。然后唐一就吃到这个火锅以后觉得太好吃了，然后经过他开始这个大龙火锅的这个老板也没有收他为徒，然后他经过这几年一直3年时间，每天都要去磨这个老板，说那个你能不能收我为徒啊？然后就是他说我不能收，不能收。直到第3年之后，第4年有一天他说，哎，那你来厨房可以学一学。然后这个又学了3年，差不多将近7年的时间，这个火锅这个底料有天他炒了一锅，他说行了，你可以出师了。然后他们就在成都开了第一家电台巷火锅。我觉得这个火锅，首先这个锅底是一个火锅的灵魂，我觉得首先是对，然后你。就是我觉得他这个7年磨一剑吧，没有10年虽然，但是我觉得这个能用这种心去做一锅火锅的锅底，其实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觉得还是他的东西一定不会差的，我是这么想的。当时我尝了第一口之后觉得，哎，还真的是，你就能吃出他是可能说的有点悬，但是还是有一些那种心思在里面的，你能吃到。 怕辣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这家店可能他有重庆火锅的一个倔强，他是不能调辣度的。 对， 相对来说真的还比较重庆原汁原味的辣、嗯、 但是他在北京其实也做了一些妥协，比如他在成都的时候就是只有辣锅是没有清汤的，但是在北京还是有清汤锅可以选、 哦、对，我们前两天刚去了成都，我们发现成都只有一种辣，而且比北京辣2到3度。 明白， 然后 就是俗称在这边都叫变态啊。 对， 这样 咱们得抓紧时间啊、嗯、能不能让小妮介绍一下菜品，哪些菜值得要点的，你恨不能说全点啊，没错的。 锅底就不用选了。对，然后我觉得他在北京有一个酱，比如平时我们都吃这个香油跟这个蒜泥的这个酱，但是他为了迎合这个北京，他自己做了一个烧焦酱。然后这个烧焦酱我觉得是一个北京必点的一个酱，就是他把这个辣椒经过炒制，然后这个青辣椒炒制几种辣椒，然后很有淡淡的辣味，但是是那种清香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适合北方人去吃。然后它有一个嫩牛肉，这个嫩牛肉要每天要手打，对，然后经过这个手打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牛肉片是越煮越嫩，就是你怎么煮都不会老，对。然后还有什么？ 我本来我好像比较推荐，对，我比较推荐他家小吃，像他们家的小的中水饺、蛋煎糍粑，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地道。 还有金丝面，金丝面它就完全是面粉和鸡蛋做出来的，没有加一滴水。 对，看我们仨全是他的忠实粉丝。 对，还有他的那个蹄筋儿也特别棒。 好， 还有干贡菜啊什么的。 好，没关系， 值得试一下。 那个有机会，他是在哪儿？ 红街三里屯。 哦、在红街哦，那就是 在红街现 在 俗称 大董 跟三里屯中 对面、 嗯、 对、 哦、 火锅一条街，现在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下次有机会。这样三点咱们我下直播，我先去给你占地儿去。 哎呦嘿， 然后你 那晚上的节目呢？ 我觉得下了节目差不多去 占地儿。 这样没事，咱别可着过生日。比如说咱是第二天生日， 哎、 前一天晚上去排队。 哦， 哎，第二天正好12:01，哎、哦，你进去了，生日快乐，多好。 哦， 对不对？反正就是火嘛，就是排队嘛，对吧？ 对，咱一定要排，感受一下排队。 对对对， 好好好 啊！大家可以去尝尝，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是的，是的。 哦、 好，来，刚才说了电台项，来，嗯，让雪莲再介绍一个。 嗯，三里屯吗？还是 啊？对呀、啊，三里屯啊。咱别跳戏啊，三里屯。 然后电台项上面还有个小红袍，现在不是特别讲究养生滋补嘛，冬季，那我觉得可能吃打边炉会更合适一点。 就在电台巷 楼 上， 正楼上，对， 所以可以中午或者周五电台巷，晚上小红袍，或者中午小红袍，晚上电台巷 火锅一日游， 对， 非常有意思啊！我看点评上有朋友写说，本来去那个电台巷排队排的实在是等不及，饿到已经都快疯掉了，说这样吧，楼上转一圈，然后发现一个，因为小红袍是那种它是一个港式火锅，你一进去，它所有的其实灯光是偏红，然后桌布是那种墨绿色。色的，就那种很复古那种港式的感觉，然后所有人进，哎，这地儿挺有意思，说要不也吃一顿试试吧。结果吃了以后发现，哎，还不错，而且就是完全是本来是来吃辣的，结果后来发现吃了一个养生的火锅。 嗯， 对，他们家最有名的，比如说像这个金屋藏娇，也是他已经在香港做了10年的一个锅底，他是用一个冬瓜盅，然后上面放了半只清远鸡，然后整个这一锅是用花椒这种开始一直还有火腿，然后就开始炖，这个熬这锅汤其实是他的一个精华吧，我觉得算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真的是在这个街上中午吃个辣的火锅、 嗯、 对，然后喝杯咖啡楼下，然后那个下午再去吃一个这种养生的火锅，其实就一天这个火锅一日游挺好。 人楼上火锅店还说呢，哎，最近一段时间生意突然变好了，是为什么呢？ 引流了， 排不到。 对对对对， 好好，哎，它叫什么名？ 叫小红 袍。 小红袍是吗？ 对， 好， 跟大红袍就是那个茶的那个意思，其实、 啊、 就源自他在香港叫大红袍，然后老板就喜欢喝，他是福建人、 嗯， 喜欢喝这个大红袍，然后说那我火锅品质要像大红袍这么好，所以就叫了一个大红袍，然后到北京我得改名啊，然后就叫了一个小红袍，反正就是姐妹店吧，我觉得算是，嗯， 好， 嗯， 不错，哎，红街这儿还有什么？ 多了， 比如 多了多了，比如雪薇的那家店 啊, 啊， 对，雪薇的那个 也在红街、 啊， 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超好吃的， 是， 虽然有点贵， 那是值得拥有。 对对对，但是值得去吃一次，非常值得去吃一次。 对，他是天妇罗之父的徒弟，然后他 开的，对对对对， 好像他是唯一国内的一个 中国人， 中国人， 对 对 对， 他是大徒弟吧？我记得好像是， 好像是， 嗯， 然后他的那个炸鳗鱼多棒啊， 嗯， 对哦，然后还有。最近出的那个就是和牛，弄碎了之后，中间包着松露块吃，都不是松露片儿。我的天、 啊！我吃过那个白松露。 哎呀，我的天，那个吃完真的。 虽然有点贵啊，就是每次你有点滴血的感觉，但是你吃完以后觉得值。就 一 个 你 一 个星期不想吃别的。 对，真的 是就 是 太香了那种感觉啊！ 而且其实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松露一般没有人加热嘛，就觉得这个有点可惜浪费了这个这么好的食材。后来你发现它的这个烹饪方式之后，你发现经过它的这个油温炸之后，它没有损失到那个白松露那个。味道其实是、 嗯、 对、 嗯、 这个就是考验这个技术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来小北也说一个， 迅速把我说馋了，说点烤鸭吧。 我已经饿了、 推荐一个金雅堂，在三里屯应该算北区了，鱼舍酒店的地下一楼， 嗯 啊，我一直喜欢去他家，其实他最早是海天阁的袁师傅推荐过这儿， 哦， 袁的厨推荐过这儿。那他家第一来，我觉得烤鸭相对来说比较地道；二来，他们大厨的几道私房菜，我觉得也都算合我的口味。因为其实吃这个事儿还挺主观的，就相对来说，像前一阵儿也是他刚从，应该是从宁夏还是甘肃回来，带了几道西北菜，我觉得在金雅堂都算出品。我觉得在北京，其实吃烤鸭这事儿哈，好多餐厅都算做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活泼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啊。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下午好。咱们先来说说北京的情况吧，会不会继续很冷很冷下去？好像我看风又来了是吗？ 一定是很冷很冷很冷的。 哎呦我的天。嗯， 因为呢现在这个强冷空气呢今天下午已经到达了河北的西北部地区，是在张家口到张北之间了，已经到了。 嗯， 那么到达北京的时间呢应该是在这个今天后半夜，也就是凌晨1点到2点之间就要到达北京了。 嗯， 最先到呢肯定是延庆先刮风，那在刮风之前还会出现点零星的这种降雪的天气。今天呢实际上南面的降雪呢主要是在河北的中南部地区，实际上离咱们北京南面那边缘不太远。 嗯， 咱们北京没有勺到这个边儿，像这个石家庄啊，这个以及在北边一点的都出现了今年以来的初雪，这冬天的初雪，包括济南，石家庄济南都下雪了。 嗯， 还有太原，包括河南的郑州，这一带今天都是降雪天气。 嗯， 那说到北京呢，因为这次冷空气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强度比较强，持续时间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从明天开始到8号连续3天最大阵风报到了7级，这连续3天在过去还是没有出现过，连续3天都最大阵风都达到7级， 嗯， 还是没有出现过的。只是第一看出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第二它的温度。从明天开始白天的最高气温都要降到0度以下，一直是到9号白天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2度以下，像7号、8号最高气温是-4度。这个-4度的概念是在我查了一下最近30年是白天在12月上旬还没有出现过-4度的这样一个状况， 也真是好几年没这么冷的这么早了哈。 有一年是-3.7，但是状况呢，白天最高气温到零下的状况呢还是常出现的，只是到了-4度以下还没有出现过。 嗯， 另外呢，从夜间的最低气温来说，明天呢，夜间开始一直是到这个9号，夜间的最低气温平原地区是在-9到-10度，要-10度的这样一个气温呢，在12月上旬还是有出现的，所以这个温度算是一个夜间温度算是正常，但是山区肯定都在-15到-20几度之间，有的地方也会出现，所以这次冷空气强度比较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提醒。想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把自己裹得严实一点。 真的是啊，这个什么皮帽子呀，这个貂啊什么的都穿上吧，是吧？而且这个因为风比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可能会更冷一些。 对，体感温度如果说按最低气温-4度，白天最高气温-4度来算，加上7级这个风，它的体感温度应该是在-15度上下。 嚯，好的好的啊，最近几天就是保暖是最重要的啊，一个功课啊。那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天气情况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也还是受到这次强冷空气影响，因为影响的范围比较大，对于南方来说还是降温降雨 包括雨夹雪的天气都会出现。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最近几天这个预报，像长江流域，从这个成都、重庆一直到这个下游的上海这一带，基本上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个位数。像这个南京，这个还有这个南京、武汉，最高气温像到了8号、9号是最高气温只有1度，所以这个温度还是相当低的。所以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是大，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个东北地区呢，是基本上像哈尔滨、长春，还包括沈阳，这个白天最高气温是在-10度以下。 哦， 夜间呢，那就像哈尔滨是零下，它的最低是报到-25度，是9号。所以更低一些。 好，反正这一次冷空气来的比较急，而且呢，确实降温也是非常之明显的，所以也要再次的这个理工的提醒下啊，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啊，就像您说的，裹得严严实实的，也希望您保重身体啊。 谢谢。 好嘞，好嘞，再见，理工，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天津四桥到官园桥的南北双方向车比较多，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还有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武警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不太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行程特别紧张。那么要逛好多地儿，而且要吃好几家。 是 啊，刚刚我们吃了两家火锅，顺带还说了个日料啊。站在门口看了看，接下来咱三里屯其实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是的。 来，咱挑几个你们最推荐的，一人带我们去一家。 对，捡重点的说。 先小北来， 小北来。 我推荐一家在通营中心叫美醉堂。我但凡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可能一定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会带他们去试一下。它是叫日式烧鸟和创意料理，创作料理吧。那其实有几道菜我每次去会必点的，一个是它有一道叫牛小排海胆刺身。 啊。那像牛小排你敢做成刺身，就表明它品质一定非常， 就代表它的肉一定特别好。 对，然后牛排跟海胆一起包裹着，它有一个特制的柚子酱汁一起入口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口感丰富的在嘴里面爆炸，非常好。而且其实能吃得出来，老板他其实会把一些西班牙菜的方式融入到日料的创作里面。还有一道叫三文鱼刺身创作料理，是用红胡椒、香葱、辣椒丝，还有它特制的柚子醋去做三文鱼刺身。其实每一道菜都非常有趣，值得大家去试一下。 好，哎，它有旋转寿司吗？ 那还真没有， 差评。 他主做日式的烧鸟，对， 明白明白明白。好，他是在通营， 通营中心，其实也算一个三层吧， 三层， 其实也通营也算今年新 哦，好火 的 那儿，好火的， 对，非常火。 妮妮。 我这边就他说到小吃，其实想日式的，我其实本人会在三里屯吃的最多的一家店，其实以前我也不太认识他们的人，然后是在3.3的楼上，叫四眼仔车仔面。对，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其实都知道车仔面是一个香港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传统的小吃，就是有人经常推着车， 对， 就所以就每个人都往进吃各种面粉什么的，你往你加各种食材就行了，所以其实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就很喜欢，你比如说出去楼上3.3有做指甲的，有逛街的，你没得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你吃什么呢？你去吃一顿大餐什么的，坐那儿有点尴尬，我觉得就可能车仔面这种东西是我就特别喜欢的。为什么喜欢四眼仔呢？我觉得四眼仔是我吃过之后，第一是他的广东生面做的特别好，就他选的面非常好，而且煮的那个力度也非常到位。对，然后其实他有很多面和粉，但我每次去这个一两年时间内没有点过别的，就特别固执的点这个啊。然后就是里面你可以加入什么太阳蛋呀、午餐肉啊、卤的大肠啊，然后牛腩呀、牛筋呀，你随便。其实看着好像每份都没多贵，但加着加着，这个真的是我们曾经我跟一个女�朋友啊，两个女生，两人在那吃出了200多块钱。 天 哪！ 肯定 你就吃个面呐， 他吃的是超豪华的。 真的就是你，因为他还有别的可以点嘛，什么炸鱼皮呀、啊，你可以卤的那个鸡翅呀、啊、什么，你可以小菜或者是什么韭菜，韭菜这个血豆腐啊什么这些你其实都可以点，但是点 都不是很贵的样 子，卤子比面多，看得 对，然后面看不见了，你知道吗？汤喝完，然后菜吃完，然后发现面全剩，然后你就为了一碗面就多花了很多钱去吃了这个， 哎呦， 所以对，然后是我就是日常，而且包括外卖什么的，没有什么想吃，你会吃一碗就很舒服的一个，就这种常规的小吃的这种东西，对， 哎，那这样，我再多问你一个， 嗯， 就是因为我看你朋友圈经常会吃个下午茶呀，喝个咖啡呀，像三里屯那边，就你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哪？ 非常，就是我如果是我真心推荐的啊，因为其实三里屯的下午茶我们也去过很多，但是我自己会可能会主动第一个想起来的，其实是在三里屯北区一个叫 Y 的一个餐厅，就是 Restaurant Y， 就是它只有一个字母叫 Y。对，然后这个主厨也是在曾经在五道营胡同开了一藏红花。 我以为起的名就叫为什么？ 啊，你以为是 Y？ 对， 那连锁倒是好开哈。 对 ，Win 和 What。啊，这都是一家， 它就是一个，对，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也是一个西班牙菜作为打底，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它做了很多这种创意的东西，然后环境我是最喜欢他们家环境，就是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就是它是一个在楼二层 大落地窗， 对，冬天的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落地窗打开，冬天你把门那个玻璃窗一关住，你就觉得是一个室内的空间，你就觉得怎么在三里屯还有这么舒服的地儿，可以底下经常有人路过，你就发现朋友在底下站着跟那儿聊天呢，对，就是没有什么秘密啊，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对，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环境，加上它的菜各方面都是现在年轻人，尤其你去那儿看，这个超过40岁以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去，没说维哥，对，就是这种， 好，换下一个人， 真的就是完全是年轻人喜欢的那种状态，就大家喝一杯酒啊。点一个，哪怕是一个火腿啊，就往那一坐，可以坐一下午， 哦、 就是一种三里屯的这种生活状态吧。 有时间 我觉得是，对， 好，真好。来，连连，连连喜欢刚刚那个妮妮说的那个地儿吗？ 当然喜欢了，毕竟是年轻人嘛，对吧？都是90后。 好，没关系， 多余问真的是。 你推荐完了一个，我也追问你一个问题，好吧？ 扎心了，我个人很推荐大董嘛，他已经变成就是几乎国外或者是外地人来北京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最近我比较常去的是那个通营那个地下一层，有一个沙拉店叫成全青石。不过我去那儿不是吃沙拉，我觉得他们家烤鸡翅特别好吃。 也是，就吃沙拉吃不饱。 对对对，他们家那个鸡翅特别好吃，强烈安利。 哦， 是烤的是吗？ 对，烤鸡翅，喜欢吃它那个甜味的那个，特别棒。 那因为在直播间当中，我相信，雪莲应该是岁数最大的，对吧？ 对对对。 好，那雪莲，你再推荐一下，在三里屯，那如果要是喝啤酒的话，你建议大家去哪儿喝？ 喝啤酒的话，它有一个叫悠航的，还不错。悠航的，但是我去他们家也是更爱他们家的炸鸡翅。 下次给他做个炸鸡翅专辑。 鸡翅爱好者， 以后我给你起一外号得了， 鸡翅小姐。 真是， 他们家的啤酒还不错啊。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的听众李晨就说了，说三里屯推荐悠航啤酒，不光啤酒好喝，汉堡也不错。哎，人也没提鸡翅的事儿，还 哎，让他下次试一下嘛，真的还不错了。 好吧好吧， 你看叫雪莲的都有执着的地儿哈。周一那个雪莲执着于粉丝儿啊，咱们周三的雪莲执着于鸡翅啊，挺好挺好。哎，三里屯咱先放一放吧，因为确实能吃的太多 太多。 光三里屯我觉得咱们就能聊两个小时，还不一定能聊完， 聊不完 是吧？ 对， 咱再往外溜达溜达， 好， 咱去望京呗。 对， 好不好？ 别就近吧，咱们蓝港， 那就蓝港， 好吗？ 好吗？ 蓝港， 好， 蓝港我特不熟，你们说。 蓝港其实可以推荐一下那个失重餐厅。 哦， 对，其实 小朋友一定要去， 坐着小车下来。 我觉得是家长一定会带小孩子去体验一下的。可能其实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像汉堡啊，像一些甜品、饮品啊，这些是比较常规的。但其实它的上餐方式很特别，它是通过一个巨大的轨道，对，把餐送下来。我觉得小孩子会比较好奇他的餐是怎么从那个出菜间出来，然后经过一个非常快的但是又非常平稳的到达你的餐桌上，也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用餐体验。 他是你吃什么鸡翅啊、汉堡、薯条这种的是吗？ 对对对，偏西式的快餐为主， 快餐简餐为主。 好，那儿的鸡翅怎么样？ 那儿的鸡翅也不错。 挺好， 对，问鸡翅你就问谁 啊。好。哎，小妮，那刚才这个失重餐厅是在蓝色港湾的这个商场里头是吗？还是就在他 没我没宝宝没去过， 他其实是比较靠近好运街呢， 一边好运街边上。 对，其实对蓝港其实周边有很多，像刚才我突然想起好运街，其实有很多像什么大德酒厂， 对， 还有他其实有一系列这种日料店，但是我觉得像大德酒厂真的是这些年就大家去过的，然后就是也是那种觉得没有地方去呢，咱们去像一个家里的那种地方。 对 我喝杯酒，然后喝一个什么清酒，然后也是吃碗什么拉面，或者是吃个串什么都行，就是它也是一个偏日系一点的这种一个小餐厅。 对对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 反正像我跟小胖去蓝港，就是如果吃饭的话，跟朋友约的话，更多都是在好运街。因为在好运街，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吃过鸟亭，因为 那 是小烧烤的那种嘛。 对。 然后另外那日料叫什么来着？ 那都我就从来没见过牌儿在哪儿。就知道往下走， 还有一家猪肚鸡， 走两半就到了， 很棒。叫什么？ 也是在好运街是吗？ 对，有家猪肚鸡做的很正，我早年经常去，就是尤其是到冬天，在好运街上，但我忘了名字。 明白，明白。 对。 然后在蓝港里头，我吃的是那个蘸点披萨，去那儿打包的，因为打包了赶紧走。 主食爱好者。 不，我就爱吃。就他们家的那个味儿，不知道为什么，真心话。 对， 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像 Pizza Hut 呀，包括什么啊，都 OK 吧。但是就他那个，包括之后，你比如说包着锡纸，你在烤箱里再重新复热一遍再吃，依然它的原味道不会跌减很多，还不错，还挺好。 对对，而且它那个个儿真的是拿到哪儿，然后就特别有气势，就大家那种聚餐的感觉特别强烈，我觉得这种形式感非常好。 是是是， 很欢乐，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觉得 是是是，也不贵，可以拼凑。 对，大家可以也 在 给我们推荐啊，说好运街的那个东吴面馆面条不错，还有光明饭店地下有一个韩式的烧烤烤肉啊。他们家的南瓜羹做的特别好，我发现大家到了一个地儿都不是点他们家的这个招牌哈，点的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些小食，包括昨天我们去吃那个西蒙烤羊腿， 对， 人家羊腿不用说啊，肯定是超好吃。 对， 最关键我们都被那个葱花饼给折服了，都说哎呦那葱花饼怎么能那么好吃，最关键 主食爱好者 是，还有他们老板自己炖的一锅蝎子，说马上也要在店里边开始上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哎呦那蝎子也不错， 脱骨， 对对，没有那么多杂七八糟的味儿。 但你没听他细说吗？ 实际上他没手艺， 哦， 都是他 媳妇儿，都是 媳妇儿 做的。他老说他自己做的，真是。哎，一会儿我们在这个蓝色港湾再停留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值得吃的地儿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您在这边，因为我们今天搜索这些商圈都是非常热门的商圈，想必您也经常去。您觉得哪个不错，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再在蓝港稍微待一会儿。蓝港好多年，也不至于好多年，两年多前，有一家铁板烧，那是在蓝港唯一的一家铁板烧，只有他们有，因为老板是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人吧，只能这么说啊。然后他就开了那地儿呢。就是也不挨着街，你就找不着，你搜门牌号说，哎呦，这不都进河里了吗？怎么在哪儿呢？他就在河边上。我说，哎，一看，哦，就一特小的门，里边巨大。我说你怎么不把门扩一扩啊？我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我这里。在他们家吃的铁板烧，请的那个师傅也是有很多年经验，就很早的时候铁板烧刚刚开始流行。那个时候有什么铁板烧的那什么大赛，那师傅就是那可能是不知道第一届还是什么第二届拿过金奖的，被他请过来，关键是食材特别好。我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还在那儿坚持着，但是对外营业啊，对外营业，套餐好像是398一位，就一次能吃那个几道，给你烧的，比如说有那个超大的那个扇贝。其实大扇贝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常见。 但是他们那个扇贝其实外边壳没有那么大，就是肉厚，巨厚。我说你这哪儿的扇贝？他说我们专门是从那边那个海峡，就是渔船出去之后不一定能打上来多少，但是只要是他能打上来这样的，都会给我们寄来。我说哦，我说别的地儿吃不了。他说那不是说那个在京深你能买着的，你看都看不着这种的。还有那个鹅肝。他选的因为鹅肝我准确来讲不是特别爱吃，我觉得有点腻啊，但是他们家那鹅肝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越香而且特不腻，给的倍儿厚啊，这么厚得有个2-3厘米那么厚。我说这么厚这得多腻啊。 那是几个鹅的肝？ 不是不知道，反正是一大鹅，应该是啊，这个曲项向天歌的那种啊。然后呢就吃完之后就一汪水哗就化了。 哇， 哎呦，煎的真的是手艺巨好。 对， 然后那个食材也巨好。但是我一会儿搜一搜看一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去尝尝看。有2年多没去过了，非常好吃的一家店。来，你们再来，我抛砖引玉一下。 呀，你说完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吃过的那个了。 什么呀？ 我吃那个基本上现在好多商场里都有连锁那个大鱼。 哦， 大 鱼也不错。 当初去那儿吃是啊，就因为因他的店的一个特殊的时候可以买一送一。哎，我说好，去吃一下。但是因为类似这样的那铁板烧吃过很多，但是头一次吃它，我觉得还好吧，算物美价廉，还不错， 性价比还是不错。 是 的， 是的，是的。来，抓紧时间。 我这边可能想推荐一个，其实是一家云南菜，叫火烧云。 哎呀， 这个对我觉得好多人其实有印象，最早开在鼓楼特别小一家店，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了朋友9个人10个人我们一起去吃，挤进去突然觉得这个地儿瞬间已经没有地儿下脚。 倒了，你知道吗？就那种一个小店。然后今天我突然发现他们已经就前一段时间，反正他在南港开了一家这个火烧云。我说哎，我说老板一定是做得非常好，这么多年啊，很认真做这个云南菜。就他们家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土豆这个油焖鸡，对，他是对，应该很多人第一道菜一定要去点这道菜。就他这个土豆，我到现在那个没有想到他是可能有一些方法，自己那个土豆就是第一是看着还是成型的，但是你吃起来是那种软软的，很沙，对，很沙，对，但是那个油这个鸡呢，然后又是跟这个土豆那个汁直接进到这个土豆里面，可能有人不吃这个鸡，但是这个土豆一定要吃，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像这些什么小锅米线呀，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它有一个酸汤的那个铜锅，好像是 那个锅有点像咱们老北京火锅的那个铜锅，它是紫铜的，其实里面也有碳。就是它那个鸡和它那个，我记得也有油焖的牛蛙跟牛肉， 各种 反复的放在那个 锅是我觉得很神奇的。 哎，没去过，这儿 好饿呀，听 去感受一下。 对，这个火烧云，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因为蓝港其实中餐这种吃酸的辣的不多，可以去吃一试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嗯，来，雪莲， 我 还有五十秒， 还就。因为爱拍照嘛，就是我会去那个 AC Life， 它就比较综合。你像它一层是可以直接用餐，二层的话还可以动手做饭，然后地下一层是一个小酒吧，我觉得可以满足你的各种需求。你一层点的所有的餐都可以在二层直接就是你自己 DIY 动手做到这样子。 对， 好，哎，它也是在蓝港里头吗？ 对，靠近河边， 靠近河边， 靠近河边。 对， 因为我记得它河边那边有好多那种 美美的餐 吧呀，包括什么，它就在水边上。 就在水边上， 那个餐厅它是一个独立的小楼，然后它里面一进去，包括所有设备呀、环境，就是女生吃饭可能我不知道吃不吃啊，反正都在拍照，每个都在自拍。就是我觉得这个满足女生所有的这个场景 的 这个。 是的是 的，对， 没说嘛，它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蓝港会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比如什么灯会。 对， 哇，这那车堵的哟，那基本上大家对得远离。 对，没错。 嗯，好，哥，让你一说，感觉跟庙会似的，是有点那种是吗？ 这 哦，好，黎静说了，说哎呦，去蓝港怎么能不试试索兰治轻食餐厅呢？除了各种鲜菜沙拉以外，还有奥巴马牛肉汤，很好喝。 对，那个餐厅我也去过，真的是，它是有一个价格，可能100多，对，然后你随便吃。 得嘞，一会儿咱们再说，先要进一段广告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在巴西，养生堂用10年时间合作研究有机针叶樱桃，把天然带给中国的孩子。养生堂天然维生素 C 给小朋友的 VC 一天两片，增强免疫力。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一直在搜罗这个各个热门商圈的一些美食， 是的 啊，但是咱要在这儿稍微停一停， 是的 啊，因为我要有几个问题问一问你啊。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住上了吗？ 啊，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他、当然，我特别关注你啊， 别提了啊。房产手续都办完了，正等着我那理财的款到了以后我好取出来然后装修呢。 嗨，这等什么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啊，银行还能办分期 啊？ 那建行这利息多少？ 免息期内是零利息，每个月只有0.35%的手续费率，最高可以贷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手续费不足1.2元。 哎呦，不错呀。哎，手续肯定特复杂。 不复杂，你带着身份证啊、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家建行网点任意一家都可以直接办。 哎，太好了，我马上就办你。哎，他们有电话吗？ 详情请你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嘞，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是啊，装修啊确实挺上火的。当然呢，装修的一些疑惑啊，大家可以听一听下午的那档节目啊。但是啊，上火了怎么办呢？尤其现在这风又来了啊，大家比较干，那就吃点燕窝呀。 对，一提到这个，好久没见的崔健来， 又来了，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海燕堂的崔健，大家的老朋友了。 哎，今天带来的是燕窝吗？ 对， 别小胖说完了以后，崔健说 今天我们带来海参，那我就说哦，一样大补。 是燕窝，是燕窝，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季节。太冷了，尤其最近这两天的北京，我们能发现， 哇、天哪，这小风一吹透了。 对，我们像这种经常抽烟的人，已经减少了抽烟的频率了，就是去外边抽烟太遭罪了。 是是是， 对，所以今天的话，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能够去食用的，我们就说是燕窝。那么还是老样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的我们说的明星产品，75克的高浓度即食燕窝，6瓶装。正常的话，我们原价是1608元，但是今天给到我们的吃喝听众的特供价格是1180元，并且赠送海燕堂的燕窝面膜2盒。那么如果一次性购买2盒我们的即食燕窝的话呢，在原有的4盒面膜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再加送价值999元的礼盒装，可以购起1盒。 哎，不过在此呢，得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次说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燕窝啊，海燕堂的这个燕窝，仅仅是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当中才会有这个价格分享。 就是说您不能拿着这价格去，因为海燕堂专柜很多嘛。你说我听了那价格是这个，原来1608，现在是1180。人说不可能给您。 是的， 就是您听广播也是，而且是限量，是有50盒。 对，只有50盒。而且其实价格是一方面啊，更多的就是我感觉特别震撼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赠品。 面膜， 面膜 啊， 对，你只要买1盒就能得到我们2盒面膜。面膜的话，正常我们市场售价是99块钱1盒的，就相当于赠送了你200块钱的面膜。但是如果你买2盒的话，4盒面膜400块，1盒黑枸杞900块，这已经1300块钱了。 哎，盒面膜 也就相当于，你比如说，马上就到年底了嘛，就到元旦了， 对， 也就是说。您可以买2盒咱们的这个海燕堂的燕窝， 对， 比如说送两边的妈妈各一个，剩下的 枸杞和面膜自己留着， 给媳妇儿。 对，哦， 你说这样的话，大家都平衡。 哦，对，对， 多开心， 对， 对吧？ 放心，媳妇儿自己都买了，一般这事儿都是老公做不了主的。 哦，那好吧。 啊， 对，其实我们说现在这个季，除了说到中秋，哎，我要。想想家人呀，想想朋友啊，有这个需求，其实我建议大家自己家里边吃，其实燕窝也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我们发现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凉嘛， 那很多人说，哎，那我家里的孩子现在容易出现这个咳嗽啊，气管不好啊， 推荐这孩子， 啊， 就你看现在不是特别好， 就是今儿个没吃燕窝，然后你看咳嗽了。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很多孩子会说，哎呦，那我在冬季的时候本身气管就不好，然后呢，等出现气管的一些呼吸道问题的时候，想着我先去买药。那与其你在买药，你不如在之前就做好你的这个防护工作，给小孩多吃一点燕窝，肯定要比你吃药来得好。而且我们说小孩使用燕窝，其实长期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孩子这个智力发育啊、生长发育啊，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种保健作用。 它不会补过了吗？ 不会。其实燕窝是一个平补性的食材，就是老弱妇儿其实都是可以食用燕窝的。而且我们说反倒小孩吃一些燕窝是有很好的这个好处的，燕窝里边的这个唾液酸，就我们又叫燕窝酸，它对孩子这种智力发育啊、生长发育啊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所以孩子吃燕窝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而且我们说很多这个孕妇会想说，哎，我在孕期的时候我提供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给到我的孩子，其实很多孕期的这个准妈妈们都会选择在整个孕期吃燕窝。为什么？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营养把这个燕窝的这些营养成分，比如燕窝酸呀，它里边的这个极弱刺激因子啊，通过这个胎盘带给我们的这个胎儿里边。 哎，真的，就是我一个哥们儿，因为他前段时间他爱人刚生了一个姑娘，我那哥们儿特别黑，就是天生的黑啊，不是说因为他老出去打球啊、钓鱼，不是，天生黑。后来我老跟他说，我说坏了，我说生的是姑娘，我说也跟你这么黑，可怎么办？ 哎，真是。 然后他可能真听进去了，然后他偷摸的给他媳妇儿就买的燕窝，然后两个月前，然后他爱人生孩子，然后现在不是过了那个满月了吗？然后我说你把你孩子照片给我发一发，我天哪，可白净了那小姑娘，哎，真好看。我觉得可能跟这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是你就不去查着，万一爆岔皮了，你不是这原因是吧？ 你哪怕说他可能随他爱人都行。来来来，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燕窝啊，燕窝，您只要发关键词燕窝，您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价格非常合适的产品。 没错。 但是呢，再次提醒大家，就到我们19点直播告一段落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活动也是只针对我们的吃喝玩乐的这些听友们，而且接着刚才王老师说的，说这个他的朋友，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个例，就包括相信爱看综艺的这些人知道，有一个综艺节目里边的女明星就说，哎，我在怀我们家大儿子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很重视滋补，第一胎嘛没有经验，就燕窝海参这些滋补品全都吃，后来等到怀第二胎的时候，她说反正有经验了也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就全都停了。后来第二胎生下来之后，发现第二胎的这个孩子又黑又瘦，她也在怀疑，哎，这是不是我的孩子。其实确实是燕窝或者海参也好，这样的滋补品在孕期的时候能够非常好的提供我们的这个准妈妈的这个营养补充， 对， 所以真的是有必要去使用的。 是的，是的。当然了，一会儿还得再问问，就是崔健，比如说今天分享的这个燕窝，它的浓度是多少啊？然后包括这个燕窝，比如说是从哪儿的产地呀，类似这种都要让崔健说说。 是， 包括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像涛啊等等几位朋友都说，这怎么分享？ 哦，这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回复燕窝两个字就行了。今天是非常优惠，来崔健再说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浓缩的即食燕窝，75克6瓶装，原价的话我们的价格是1608元，但是今天给到我们的听众的特惠价格是1180元，并且赠送海燕堂的燕窝面膜2盒。那么如果我们一次性购买2盒燕窝的话呢，在赠送4盒燕窝面膜的基础上，再加送一盒价值999元的黑枸杞一盒。 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价格，在你们，你想比如说赛特呀、燕莎呀等等这些你们门店当中，就算打折，就算我拿赛特的金卡，也不会有这样的折扣。 就算打折，就算拿了金卡，你也不会拿到这样的礼品，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价值1000多块钱的这个赠品，肯定是拿不到的。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实惠和优惠的价格。 好，关键词啊，燕窝。 对，这个崔健介绍他的就是有多浓啊等等之前，我先问一个应时应景的，因为现在天凉，即食燕窝呢拿到的时候可能是有点冰鲜啊或者怎样的，有点凉凉的。 但是凉凉的冬天吃觉得不好，我能不能热呀？那个鸡翅燕窝， 就感觉凉凉的，吃完了之后心也会凉凉的。 对， 所以呢，我们其实燕窝的好处就是及时的，你完全可以拿到家里边再进行二次的加工。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用这个燕窝炖一些雪梨银耳啊，在这个时候清肺润肺，然后还有一些人喜欢说我把它加工一个这个红枣桂圆呀，可以补血养气的。其实燕窝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即食的这个浓缩燕窝，回到家里边之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如果说我比较懒，我就喜欢快一点，但我不喜欢凉的，直接放在热水里边泡一下也可以食用，或者说我就是很精细的生活方式，那我可以做一些菜品烹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菜品烹饪啊， 对， 炒酸汤儿， 呸， 主要炖汤是吧？ 我说的菜品是燕窝甜品 啊，哦哦，木瓜盅啊什么的， 对， 对不对？ 这个可以， 啊， 这个可以， 哦，好好好，来来说说咱们这个即食燕窝的，它含量是多少？ 含量是95%的，其实很多人会对这个固形物含量会有一个疑问，95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们把这个燕窝打开之后，你这个瓶子扣过来，燕窝不会流下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这么粘啊？ 对，几乎接近是没有这个水分的状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看产品的这个成分的时候，怎么去划分它的多与少，就是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里边。配料表里边第一位的一定是放的最多的，那么依次类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即食燕窝里边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燕窝，第二位是水，第三位是冰糖。因为会有少量的冰糖，在冰糖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有非常好止咳润肺化痰的这样的作用，所以燕窝和冰糖的搭配能够让燕窝的这个作用发挥得更好。然后我们说这个原料，原料实际上海燕糖我们在选择燕窝原料的时候，它的这个参考标准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都来自的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的燕窝原料。因为马来西亚相对来说它这个燕窝的挑毛工艺会更加先进一些，所以能够保证燕窝的纯净度更高，而且我们在挑毛的时候完全的是人工的手工挑毛，用5倍的放大镜经过4次的挑毛，才能够保证燕窝里边没有杂质。所以我们从原料选择到产品的加工都是经过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要求的，能够保证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所食用到的燕窝品鉴到的产品都是最高的这个品质。 真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外头你看卖的这类的产品，你都会看到里头比如说成分是75%的，有的会更低啊，但是它95%的还真的是挺好的。 对， 而且它之所以会加一点点冰糖，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些1+1=2的功效，同时呢是因为它本身是无色无味的。 对， 它既然是即开型的，因为它这盒里的本身还带一小勺，带勺嘛， 带 一小勺，那你直接快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哎，其实像今天我们特惠的这价格1180的这个价格，一盒一盒6瓶， 对， 大概这6瓓能吃多长时间？ 其实一盒6瓶的话，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大家实用的，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除了我们的价格优惠之外，这个75克6瓶装的这个燕窝的话，每瓶大约我们可以吃到5天左右。因为正常的燕窝食用量是每天15到25克，那么75克，大家可以除一下15到25，最少的话可以吃到5天，最多的话可以吃到3天。那么一盒大约是1个月的食用量。我一想，哇，一盒一个月才1100多块钱，一天合下来才30多块钱，可能也就一杯星爸爸的这个价格。所以你把喝咖啡的价格，哎，拿出来一份，你用来吃燕窝，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尤其像我最早吃燕窝的时候，可以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刚开始吃燕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啊，我这个人一下子贵了好多，因为燕窝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贵很多。但是后来吃了一段时间，到现在我已经吃了有将近2年时间的这个燕窝了。对于我来说啊，就是除了贵之外，哎，好像身体好了很多，所以相比之下，身体比钱我认为重要的太多了。 真的，就是这个，我是眼瞅它有变化的， 对，眼神都变得妩媚了。 不，错，就是因为一般他们来的时候，你都不在。 哦，对， 就是他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就那个时候，他满脸起包， 然后 也是可能带着年轻啊， 哦， 那脸上起包，但是过了一大段时间以后再来，貌美肤白，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哥，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服用燕窝了，哎，可能还是有一些帮助。当然，我倒是觉得，因为他本身是做这个工作的嘛，品鉴可能是他的一方面， 是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正确的服用 是的，没错。就是我们倡导现在就是一个正确的， 饮食观念包括生活习惯都是很重要的。除了你饮食要注重你的这个多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之外，还有就是你的生活，我个人感觉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对， 虽然说燕窝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佳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圣药来去对待。就是可能说，哎，我是不是吃了燕窝，或者我吃了海参之后，我一切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辅助你生活变得更好，或者是身体变得更好的一种食材，所以不要把它夸大的去理解。 是的，哎，那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朋友其实不建议去服用燕窝？ 其实有一些人群还是不适合服用的。就第一个，我们说蛋白质过敏的人，我们是强烈不建议去食用的。为什么？因为燕窝是属于一种高蛋白质的食材，蛋白质本身是人体非常需要的一种食材。但是如果你本身蛋白质过敏，那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吃燕窝了。还有一种就是感冒发烧的这样的人，我们不建议他去食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人体的免疫力会低下很多，那么你的肠胃功能会加重它的负担，所以燕窝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吃。那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你身体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去食用燕窝，它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预防的这个作用。包括我们说这个孕期前三个月也不建议去食用燕窝，因为在三个月之前你的这个胎儿还没有稳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最好做的就是保胎的这个工作，所以燕窝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建议食用。但是三个月之后一直到我们的哺乳期一年左右的时候都去食用燕窝，其实对于整个胎儿的这个营养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四个月之前没有吃这个不能吃辅食的这个婴幼儿也不建议去食用燕窝，但是之后都可以食用了。 好的啊，再让崔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海燕堂大家自不必说，因为伴随我们节目已经很多年了， 对， 包括大家在很多很多的商场都能看到海燕堂的专柜，所以对品牌您不用太多的质疑。 是， 关键是这个价格其实还有赠品， 对， 是非常吸引大家的。所以崔健再跟我们说一下呗。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的浓缩即食燕窝，75克六瓶装的，正常的话我们的市场售价是1608元，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180元，并且赠送海燕堂燕窝面膜两盒。那么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两盒我们的燕窝的话呢，在赠送四盒面膜的基础上再加赠一盒价值990元的黑枸杞一盒。 好， 这个张月也说了，说上次我也买了啊，你们说够吃一个月的，一个月之后吧崔健没来我就没吃的了啊。崔健一般多长时间来一趟啊？ 崔健一般就跟朋友逢年过节才来。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一定要趁着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多买两盒，并且买两盒还有黑枸杞呢。 是的。 好，那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先放一条广告，回来之后我问一下崔健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崔健说了，说一瓶其实能吃一周的，那一盒里边是几瓶？ 六瓶， 那就是能吃六周，对吧？一个半月， 一瓶我重新捋一下， 一瓶是五天吗？ 对吧？一盒是一个月， 六瓶， 对， 30天，哦，对，一个月，对， 是的， 我把非工作日不吃，你看啊， 但是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你因为每次你不可能呱呱呱一直吃一瓶啊，一次最多也就吃一勺， 对， 那吃完了以后不就放到冰箱里了吗？但是最好你已经开始吃了，一周之内还是要把它消灭完的， 就是打开瓶的最好都吃完。 是的， 正好也是我想问崔健的，就是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保质期的话是24个月，其实是2年的时间。那么但是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只要你把它打开了，那我们建议你在一周之内就把它食用完，不要浪费嘛，因为只要你开开了，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营养成分的这个挥发的，所以尽快食用。 来啊，有听众朋友问了更具体的问题，帅帅他说了，糖尿病人可以吃燕窝吗？ 糖尿病人

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来，我们又请出三位年轻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欢迎小北、孙小北、孙岩，还有李妮， 大家好， 还有雪莲， 大家好。 哎，刚刚呢咱们在这个蓝色港湾转悠了转悠啊。这个我刚刚查了，那个不是那个什么雅，那个好像关了啊，反正屏上没有，我估计是关了啊。这个接下来咱再溜达溜达呗， 咱们往望京走。 哎，好好， 望京区域，望京，对，非常非常是一个，我其实是去拍望京的时候，我跟主持人我们就觉得望京特别像一个小小的城市，就城中城，就你可能不出望京，你吃喝玩乐都可以在里面满足。 对，就每次我跟小胖说，我说亦庄也像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它稍微会有点远，但是你要说它远也不远，然后你在城中也别出门， 是的，是的， 对， 因为在那里头就跟亦庄似的。就你说类似于大超市有， 对， 你说商场有，电影院有， 对， 什么健身的，公园饭馆，就你能想到都有， 对， 它能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功能区。 是的是的，来吧，那谁先开始说望京地区？ 推荐一家做海鲜的吧，小海鲜叫麻六甲啊，在望京。 不是麻六甲，是麻、 麻辣的麻， 麻辣的麻， 麻辣的麻。 对，麻六甲是在望京麒麟社，应该是它主打的是一些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一些海鲜做法。你像它有一个海鲜大拼盘，里面有花甲、虾、蛏子、扇贝、小龙虾，啊、一个特别大号的拼盘，大概有一米左右，非常适合去拍照打卡。然后它的小龙虾。有一些做法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像它有回锅肉的啊、有麻婆豆腐的。 对， 这是味道吗？ 对、麻婆豆腐跟回锅肉做法的小龙虾，它是把那个味道都逼到小龙虾里面，吃起来像两道菜。然后还有我记得有榴莲芝士的，是不是？ 对，他是把那个小龙虾的壳就是清的差不多了，虾壳，然后你一口咬下去，然后就是带着芝士那个浓香。 榴莲，像我不太吃榴莲的人，那道菜我都觉得还蛮特别的。嗯， 我觉得他们家回锅肉味的也很棒。 下饭， 真的吗？ 对， 小胖，你适合这个、 麻婆豆腐。 什么东西？ 麻六甲， 麻六甲其实就是海鲜大盘子， 海鲜大拼盘， 顶个三五张脸那么大一个盘子， 对， 回锅肉味的小龙虾， 对， 就那种海鲜大咖， 嗯， 哦，现在还有呢， 有，非常好，非常火。然后他们家就是你如果实在是小海鲜没兴趣或者过敏什么的，或者我现在就想吃点烤串也没问题，你可以配着， 对，也有烧烤， 对。然后我觉得最就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牛的那个， 横膈膜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 牛横膈膜，像 它、 像 鸡 皮啊那些 小 的 一些东西， 那挺好玩的。 得是有这些，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因为海鲜它一定是有旺季， 其实主要就是下酒菜。 是的，是的，是的。 冬天你就吃个烤串啊，或者吃它有一些小吃也行。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们那天我们跟编辑一块商量嘛，我们大概在下周一的时候会做一期主题，就是类似于介绍北京。吃海鲜啊，最值得去的地方。 那麻六甲是可以的， 麻六甲应该也还不错， 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它那些大盘子好像 200多块钱， 有一个200多，一个300多，就没有，可能350都没有到。对 啊，真的， 然后各种口味都有了，然后拍照也特别出片，那个地方。 对， 那还不错， 还不错，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对，然后它旁边。 我是我觉得那个像麒麟社，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望京，他有一个叫京一食堂，对，听名字也就也是有点那种日系主题，进去就是画了很多墙上的对这种比较漫画这种性格的一些这种涂鸦呀什么的都有，对，经常就是你可以进去点一个三文鱼碎肉饭，然后点一个牛油果，然后糖心蛋饭，然后平常也有一些这些烧鸟这些串儿你也可以去吃，然后也有清酒，我就在他隔壁，但是经常麻六甲的人就是举着啤酒，这边人就默默地喝着清酒，然后就完全是两个，其实就隔了几米远，就完全是两种鲜明的对比。哦、我觉得就麒麟社这地儿特别有意思，对，就什么人群都有，对， 嗯，对，麒麟社我就是，在他那个楼顶的那个酒吧去待过，但是他那个是应季的嘛。 哦， 就是到了天冷的时候，他那个平台室外的那个就会关。 对对对，你你说可能我猜有一个咖啡馆叫 Cup One。 嗯，对对对， 一定是那儿，因为这家店是应该是麒麟社最早的一家咖啡店。然后它有一个那种像一个露天电影院那么一个，但是上面有一个那个玻璃的一个房子。 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好多人就在里面喝酒呀、喝咖啡呀，可以待一整天。 对， 就还挺浪漫的，反正那种 还不错。 对。 然后因为它是顶层，但是也不高，大概相当于楼房的四层， 嗯， 也就是这样了。然后你在那个平台上有沙发，你可以在那喝一些东西， 对， 同时斜对面你就能看到，哇、哦，好亮的这个那边的 SOHO， 嗯， 对，望京 SOHO， 对 对 对，因为就在那斜对面嘛， 你就看着城市这个变化，还挺有意思 的。是的， 对， 但是呢冬天了不开了，关，嗯，来继续望京。其实望 京 好吃的好多、哦， 望京一号啊，提到望京的话， 望京一号， 对，这个开了有得小15年， 有， 对，我觉得得至少有，可能是就是有记忆，可能跟这个望京有关系，可能就去望京一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儿， 嗯， 对。 嗯， 他们家招牌 它就是独立的院子，就是我上次去还是海棠花开的时候，就是坐在那个树下，然后花瓣飘着特别美。他们家我觉得其实吃的是江湖菜，吃的是一种匪气吧，像什么辣子鸡啊、水煮鱼啊这种，就特别下饭。 其实他那个院子我还比较了解，它是一个400年的一个老院子，对，然后是一个四合院，对，然后你进去它整个没有改造。其实那个店前身也做过餐厅，就一直没有火起来，直到这个望京一号来了以后，因为它的水煮鱼真的是，第一是它的油温控制特别好， 嗯， 然后第二是它鱼，我上次问老板，我说你这个怎么就把这鱼弄得这么鲜这么嫩，他说我们这都是在山东有一个温泉水养的。我说嚯，我说这个比我们这生活都好，每天都是喝着温泉水，因为它鱼一定是水温不能低，就一定是相当于10几度20度的时候、 啊、 这个水温然后养殖的鱼，对。然后后来我说哦原来这样，然后加上它每年的那个春天的时候，这个海棠花一开，这个院子已经，这棵海棠树据说100多年了、 哦、 每年是一定4、5月份就飘着这个海棠花，然后所有这花瓣就落在这个水煮鱼的这个油上，你知道吗？大家也不觉得不能吃，觉得都可以顺着水煮鱼就吃下去了。 它好 像水煮鱼有很多年的文化了，就十几年前开始盛行。 是的， 当年很多餐厅像沸腾鱼香啊，像叫什么麻辣诱惑开始做。其实最怕的就是土腥味道，我觉得你能把那个河鱼的那个土味去掉，配合着那个油一淋一淋下去。 哎，那我多问一句，因为望京一号肯定在望京是它的老店、 嗯， 因为我记得在工体那儿也有一家店、 啊、新开的，刚开了一年。 哎、风格跟那边很像吗？ 味道其实是一样的，但是风格可能没有了四合院，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在一个、 啊、 等于是一个 餐饮楼上了， 对， 还是做商业体， 还可以的、啊、还是一样的， 就是主打菜也是水煮鱼啊，还有它那个什么 一样，但是 等等这些、嗯、 辣味也没减、 哦、 对，还是 那我明白了，那是在应该菜虎营啊，还是玉泉营啊？ 对对， 新开的那 个， 那个风格就完全变了吧？ 那是一个买一个徽州的老宅子过来的，对。然后他把整个宅子从徽州搬过来，然后重新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卖的又是水煮鱼，反正就特别混搭的一个地方。 里面还有卖臭鳜鱼。 哦，就是类似于安徽菜也有， 对、 嗯，然后这些江湖菜也有， 就是把望京一号经典的东西搬过来，又加入了它这个宅子，因为是徽州的嘛，就可能加了一些安徽的这种特色的东西。 但据说在南边那边新开那好火的， 对， 就等位子，这那。 就我觉得好吃的地方到哪儿它都等位， 是的是的是的， 就大家嘴还是很刁的，其实 是是是是 是， 尤其是餐厅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哪家好吃你才能吸引我过去， 对对，嗯，酋长说 哎，刚才说的大盘子海鲜那地儿叫什么来着？没听清楚，我就听见有回锅肉，啊，那叫麻六甲。麻六甲，大家可以说了，在东大桥也有一家店啊，应该是分店吧？ 对， 分店 也不远。 是的，是的，是的。 嗯，来，接下来听这个90后的连连。 嗯哼， 在望京有什么你喜欢的吃的吗？ 我觉得它那个也是麒麟社下面有那个有带咖啡，它就很有意思。它的白天是咖啡馆，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它有一个就再往里走，你可以坐一个电梯再下一层，它就是一个就是很私密的 吧。 酒吧咖啡，我觉得你们应该熟。其实这个老板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主持人有带，对。然后他一直喜欢音乐嘛，这个爵士啊什么的。然后白天就是他一个咖啡馆，就咖啡品质也不错，小小的。然后一到晚上，他们就请来了各种的这种演绎的、演唱 的，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就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喝喝酒、聊聊天，哪怕晚上喝杯咖啡不怕睡不着，你也可以点杯咖啡。就是反正我觉得算是望京一个很幽静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很深，藏在地下，你看停车场多快。对，就这么一个地儿。 你瞧人家吃饭或者什么，至少都是值得拍照啊。就算饭难吃，但是打卡到这儿，对吧，一拍照片大家都觉得可喜欢了，就一定是有特点。 对， 我一想那麒麟社就俩，第一个呢是那个 卡普瓦， 那个露天的那个酒吧，然后另外一个麒麟社的拐过来这边，当然也在麒麟社啊，我在那儿吃的那个人参鸡。就像 一左是吧，有 一个参鸡汤，对， 那北京也有很多家店， 但是也很火。 他们家有外卖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冷冻好的汤盒，你回家一加热， 做的很包装， 可以吃。 别，我要在他那儿要卖，人得闪送，有点远。 没有，他北京很多家店 啊，是吗？ 对， 就那也是个连锁了。 对，望京可能就像这种偏这种特色的美食啊，比如烤肉啊什么的，其实这些就是有些美食城啊什么这些烤肉，我觉得其实还是算是望京的一个大特色吧。 对， 我觉得算是。 来继续，望京还有吗？ 望京就是 耍牛氓啊、开普万啊什么的都不错。 我可能推荐一个他们的那个美食城，有一家这种很老的一个烤肉店， 在哪 叫香珠坊，就是最早韩国城，然后、 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他叫现在叫美食城，好像是什么，然后也是一家非常老的15年左右这么一个，就是做这种烤肉的。他最经典的，我觉得是上次我们拍摄也去了一下，他十几年就是最经典就是他的五花肉。对，就是五花肉一直没有变过，然后这个五花肉包括它养殖的基地，然后这个肥肉相间这个比例啊，就是没有变过。对，然后好多都是老客人， 而且在那个石板上面五花肉烤的呲呲冒油的时候， 对， 微微有点 好饿， 皮， 对，你就想起那个电视中的那个场景来了，你来罐啤酒就是那个场景。对， 你看 F 就说了望京香珠坊，看来都 对 那边 老牌 的 一个对烤肉的地方，对。 包括我跟小胖一般去望京那儿吃，主要是去吃小骆驼。 小骆驼 啊，就是按熊丽的说法，就是陕西烧烤。可火了， 对， 根本就没地儿。 对，路边其实有很多这种小烧烤，一到半夜才能出来。 包括最早出了名的望 京 小 腰，对，也是那一批。 对， 望京肯定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非常的火。那望京咱还说吗？不说咱们带两句朝大吧。 朝大 朝大悦城 带两句 太好 了。那行，咱们说一说那个朝阳大悦城最近开什么新店了，怎么样？ 哎呀，那你考难了。 因为朝阳大悦城那个新店开的也是挺猛的。 对， 换的也是挺多的。 对，现在其实我朝阳大悦城会比较推荐，因为大悦城有很多新的那种大店，但它在七层，就西贝的那个旁边会有一个小的面吧，叫十之六七。 对， 就是它主打的是葱油面，就他们家所有的菜，就有人说这是葱油面上海菜嘛，然后就觉得是上海嘛，说有点像北方，味道会重一些，其实它没有，就是私房的这种自己做的葱油面。对，然后每天这个面只有十几个。这个位置，然后基本上你等到的时候有可能葱油面就没了，然后有可能它的卤肉面就没了，然后就你想吃那口有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最重要是它的所有面都是可以免费续的 啊， 真的就是可能看着一碗面有点贵啊，30-40，但是后来你发现一碗面足够你吃的， 而且他们家还有节气面，就比较好玩。 对，节气面 根据不同的节气会出不同的面， 每次有惊喜啊，就是你今天来可能是一碗不一样的，可能根据时令的这种给你出了一碗跟昨天完全不一样的面。 对 可能第二天就吃不到了。对， 清明时节的出的是 丧一点的面子。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肯定人会起的跟郊游啊，跟 清明就吃小鲜。 哎，对对， 小河鲜， 还是跟食材有关，看来是， 肯定是，肯定是， 嗯，对， 好，嗯，那还有什么？ 还有他最近不是在二层开了个 Lady M 吗？其实开了有一段时间，但是一直在排队。 网红蛋糕店， 网红蛋糕店， 纽约来的， 卖那个千层蛋糕。 对，他们家在上海开的时候，就经常有黄牛帮你去买蛋糕，叫大让黄牛去排队帮你买。就是网红，就妹子们都要打卡拍照。 做的非常薄，一层一层的，口感很质。 至少一个块得有20多层。然后除了原味的，它我还比较推荐它的玫瑰的和百香果的。玫瑰的就是拍照也很好看，因为粉嫩嫩的嘛，上面还有一层粉色的啫喱。百香果就比较清爽，那一块吃完下去也不会特别腻。 嗯， 对， 嗯 ，OK。 大悦城那边出来，其实到石佛营那片区域有家餐厅，其实我很喜欢去南街北巷 啊，我也经常去， 是做妈妈菜的，就像味道其实很像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味道，像酱烧茄子啊，像他做的垮炖的带鱼， 很入味儿， 对， 很入味儿。 我觉得其实吃个家所谓家里饭，就是你把味道烧够了，把时间烧够了，然后食材也算新鲜。 对， 那家餐厅我经常会去，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对， 性价比很高。 它就是，其实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味道，没有什么花俏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包括红烧肉啊、西红柿鸡蛋啊，其实点的每个人都是这些菜。对，但是你可以没地儿去的时候，你就往那儿一待，你可以吃一顿自己相当于自己做的一顿饭一样。 对， 对， 那个我上次去南街北巷的时候。 去过呀，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发现，边上那桌四个人都是年轻人啊，四个人正拖拉机，该你输了，快抓牌，赶紧的。哎，我还说呢，真好哎。后来那个服务员就问：“先生，您点菜吗？”再等会儿，我们还缺俩人。 就很家庭氛围， 就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它有一个缺点，这是真心话，因为它菜呀、等等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包括它有两个大包间，然后那包间至少坐10个人没问题，生意还是不错的。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在那个位置，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东西的走向的房子，但是因为它的进深太大了，所以以至于包间肯定是在紧东头。而它的入户门是在紧西头，当包厢的那门啪关上了以后，整个里头的那个 与世隔绝， 不是，就是吃饭的那里头就不通风，这个是个缺点啊，但是不代表人家饭菜不好吃啊， 明白， 不是那个意思， 设计的问题，我觉得是 不，因为整体那个建筑它就是那样的，跟人家饭馆没什么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啊，这边吃一些。味道很重的菜，那边又吃什么，屋子里老觉得 什么味儿都有， 久久散不去。 是是是， 还有臭豆腐配窝头。 是的，是的，因为很难嘛，你不能跟包厢说不好意思啊，您把门都开着，很难。 我发现伟哥这个细节观察得很到位，真的我都没有观察到这些。 没有，因为我有同事住在边上，所以我 他总去常客。 对对对，所以后来你说吃什么呀，我说那就吃这个吧，我说经常听朋友提起南街北巷，我说行行行，就去那儿吃。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味道确实好，但是就是通风差， 就跟买香水的时候进了一个香水区，发现身上什么水都有，什么味儿都有，是吧，挺好，倒是有点那个家属院的感觉， 对 对吧？你到饭点了，回家的时候，那不就是每家都开始做饭吗？那可不就是什么味都有吗？ 对， 你是吃要吃百家饭是吗？ 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而且对于这个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几个区域啊，也都是不能算是蜻蜓点水，但是我觉得是几位推荐了一下几位经常去的，而且几位喜欢去的一些地 很有特色的。 对，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了，哎，我最爱吃的那个你没说，那个没说，因为区域太大。 对， 而且在其次。就是我跟三位好朋友都说了，比如那种各个商场当中都开的那些连锁店，我们就不多说了。 是是， 因为我相信人家的生意也不错，而且他的口碑也在那儿了，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去评判吧。 是的， 但是我们说的这些